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拱手欲走，试图远离这性情古怪又处处挑剔的病秧子，谁料于风眠又开了口：“ 紫菱，这是你的名字？” 楚子菱不得不站住了。“ 是。”“ 我以为你的名字是阿玲。” 这种温和又隐隐透着股惊傲的态度，刺得楚子菱浑身不自在。李叶书在一旁解释道：“ 公子师，是这样的，小的本名李叶书，阿玲本名楚子菱，公子当初收我们入府时唤我阿叔，唤他阿玲。当时望城风行为小厮改名，什么清风明月琴棋书画的已是风雅，有的甚至连姓氏都换了，生怕被人嘲笑说主人家肚内没有文墨。公子没改我们的名字，说是父母起的名字，不该乱改，只称最后一个字，显得亲近又好听。” 于风眠点一点头，再转向楚子菱时，声音中多了几分玩味：“ 你对公子为你取的名字有何意见吗？” 楚子菱心内有些焦躁。“ 子阿玲并无此意。” 李叶书有心替楚子菱开解：“ 公子是莫怪，公子向来疼宠阿玲，是允他在私下里自称其名的。” 于风眠嗯了一声：“ 嗯，在公子面前可以随意些，但到军中等级森严，人人都等着看少将军如何表现。你作为他身旁小厮，若是乱了规矩尊卑，丢的是你家公子颜面，知道了吗？” 一听此事有可能关乎公子颜面，李叶书马上不作声了，对楚子菱使了使眼色，叫他顺着答声是。楚子菱抿起唇来，一副真心知错了的模样：“ 是阿玲考虑不周。” 于风眠像是随口一指点，说过便罢。“ 走吧，去公子帐中。” 阿叔答了声是，推他欲行时，于风眠又转过头来吩咐：“ 莫忘了去点香。” 目送着公子师离开，楚子菱脸上再无半分笑意。他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若是没了公子，他在将军府诸人眼中不过是个聪明些的小厮罢了。一个小厮要如何博得他人亲眼，让人对他另眼相待呢？唯有功劳，只有功劳。思罢，楚子菱将目光对准了身后的鸽笼，那只额头带斑的鸽子吃饱了，在笼中跳来跳去，与其他鸽子混迹一处，看起来并无不同。那个计划他必须做。进了公子帐后，池小池将得到的消息告诉了楼影：“ 公子师，我们接到线报定远玉玺了，不过好在城池保住了。” 楼影自是知道他所说何意， 那便先往定远驻守。 一旁以为他们要去益州的阿叔闻言也没什么反应，他并不通晓军事，只晓得两件事：第一，公子交办之事都是要事，公子要他对军情守口如瓶，那他就打死也不会多说半个字。第二，军机瞬息万变，不是他一个深宅小厮能智慧的。管他益州还是定远，公子去哪里，他便去哪里。他发现茶壶中的茶太浓了，可能对公子师肠胃不利，便拿出去倒了，打算重新冲泡。阿叔离去后，池小池问楼影：“ 怎么不在帐内好好休息啊？” 只是担心你突然改变计划，楚子林为求稳妥，不会轻易对石金红下手，所以我特意出来送给他一个动手的理由。 二人对视，无需多言，池小池就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他去看鸽子了是吗？ 楼隐点头。楚子林是石庭云的贴身小厮，自然不能随便离府，但是要一点点建立起南疆内部势力对他的信任，与南疆的联络网是断不能断的。他连去跟着突厥商队进望城的南疆人那里拿鸩毒都要半夜偷偷去，可见与外人见面联系之事只能偶尔为之，还要做足两手准备以防万一。若是真正跟府外人私相收受，定期传递消息，很难不被发现。所以楚子林又偷偷在将军府豢养的几十只信鸽内混养了一只独属于他自己的鸽子，并不难推论。左右石庭云对他是十足十的信任，所有的信件都会交由他寄送。池小池提笔，拿砚中残墨在纸张上涂鸦。 你看他，拿将军府的米喂自己养的鸽子，这个软饭他吃的是真有派头，还带了个饭盒打包。 楼隐忍不住笑了。楼隐将轮椅摇得近了些。 我刚才对他挺凶的。 赤小赤不在意的。 哼，你能有多凶啊？ 楼隐失笑。他不知道过去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但他很喜欢现在的池小池，一点都不介意他那些心机和算计，还很喜欢。池小池这样想他，弄得他还挺有偶像包袱的。 他该开始提防我了。 池小池专心在纸上写写画画。 没事，他要是敢对你下手，我就把他的骨灰倒到海里去。老大一片坟圈子了，隔三差五还能喂个海鸥，喂个鱼什么的，人性化，一条龙服务，360度海景房。 池小池这个嘴可真是。楼隐耐心地听他胡说八道的，凑出一堆卖粉小哥的科，才温和道： 我只是有点遗憾，我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帮你再多一点。 池小池心中一酥，转头看他。楼隐是个很有分寸感的人，不会轻易逞强，更懂得如何示弱。池小池看着他说： 没关系啊，你只要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可以了。 这个要求很简单，可以再难一点。 好吧，那你来陪我玩五子棋。 他把打满格子的纸推过去。楼隐执笔，和他一起在军帐里玩小学生课堂上玩的小游戏。晚上，两个人的卧榻仍是安置在一处。行军榻偏小，两张拼在一起还是不太足。石庭云身量高，足有8尺，手长脚长。以前打仗时他也不爱睡床，最好也不过是一卷竹席，一席薄被，随便打个地铺便罢了。然而这回他身边偏偏跟了个万事所系的阿叔。阿叔死活不同意他打地铺，说是今日在路上见了蜻蜓，傍晚的云又低，晚上八成是要落雨的，睡在地上容易过了寒气。公子如今年轻还不觉得，等年纪大了若是关节受损，那可是大大的不妙云云。唠叨的池小池关节疼啊。正如阿叔所言，虚实左右，外面便开始飘起了小雨。因着是初春时节，还有些寒意，因此阿叔特意取了后被褥，灌了汤婆子，把公子师照顾得妥妥当当。大约5时3刻，楚子林去看过鸽笼，只好占卜后，又被昔日同上战场的几个熟人叫住，谈笑一阵，方打着油纸伞返回公子帐边。一抹火光在帐前小幅度腾跃，楚子林撑伞上前，瞧见是李叶书在生火。火光把他的脸照得通红，面前的小铁锅内泛出阵阵姜香。 楚子林主动走上去打招呼。 阿叔，给自己开小灶呢。 李叶叔被火力热出了一头细汗，不住打着手里的小扇。 你还真是嘴壮，闻着味儿来的吧。 他拿了一只小瓷碗，盛了一小勺递给楚子林。楚子林接过玩笑道， 咦，这么少啊。 李叶叔合上盖子， 这是去突厥人那里买的紫姜，听说治胃寒特别好。你跟公子师体质不一样，胃不寒，火力还壮，少喝点，尝个鲜就成。 楚子林微不可察的一顿，喝到口中的姜汤一路流到胃里，也觉不出舒适，只觉得梗得慌。